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今集咧我哋跳出香港喎，系咪？ 今集好特别吓，咁我哋揾咗一位咧就系美国嘅诗人，就系 Gary Snyder 咧。咁佢咧点解会拣佢咧？其实佢同香港好大渊源嘅。咁先讲我点解突然间谂起佢咧，就 系 因为咧前一排咧我有去翻即系以前嘅菜园村， 系 咁咧就其实菜园村已经拆得剩翻冇几啦，咁但系以前菜园村生活馆嗰班朋友仔咧，仲喺翻附近租一啲农田嚟耕作，咁咧亦都有一啲年轻嘅大学生啊或者年青人去参加呢个耕作，咁咧我就被邀请过去教佢哋写诗，咁我谂其实有咩好教啊？点教咧？咁我谂到咧。Gary Snyder 一个都是耕田的诗人， 哇，耕田的诗人， 耕田啦，打猎啦，伐木啦，即系几乎呢啲人类嘅原始劳动佢都做过。但系同时咧，佢系依家咧美国即系仲在世嘅最伟大嘅诗人 啊。系咁啊 ，Gary Snyder， 咁我哋见有啲译本咧就叫佢做加里斯奈德啦。 系啦，有啲啊盖瑞斯奈德啦。咁其实咧最早译佢嘅人咧系香港人嚟嘅，系雅思。 系 啊，雅思喺五六十年代已经翻译佢嘅诗，嘢译得好好。咁另外一个佢嘅重要译者咧，都算半个香港人，就系钟灵。 嗯， 啊，即系雅思同钟灵都系翻译佢嘅。咁钟灵直头仲系研究佢噶啦。 嗯， 咁点解咧？点解会拣佢咧？咁因为佢同东方嘅文化有好大渊源。咁佢自己咧嚟过几次香港嘅。 嗯， 最近两次咧就是、一次是09年，一次是11年。 啊，参加啲诗歌节。 系啦，中大嘅诗歌节啦。咁两次咁啱咧，我都有份即系接待啦，同佢一齐即系又行下山啊，又去西贡坐下船啊咁样。 系，听落好似后生仔嘅活动，但系佢年纪唔细咯。 年纪就80岁左右啦。咁即系，但系佢真系体力好劲啊，好无限。咁我最记得有一次咧，就系我哋经过沙田嘅时候，佢就好兴奋，佢话呢度系我嘅地头。咁点解咧？点解咧？原嚟咧，佢话佢以前喺日本做和尚嘅时候咧，嗱，佢喺日本做过和尚嘅时候，佢个名咧就叫沙井田。 哦， 沙井田咧就系日语嚟嘅，即系指咧喺啲田地隔篱开垦嘅，系帮助呢个田地变得更肥沃嘅一种。即係一種土地啦，咁咁佢就記得佢認得沙田同佢沙井田係相似嘅，所以佢就話呢度係我好中意，佢每次嚟香港都會嚟沙田。 係，哇！佢個古仔應該都好傳奇下喎。 係啊，佢嘅人生好傳奇啦。咁我哋不如一邊聽佢嘅詩，一邊講翻佢嘅傳奇經歷啊。 嗯嗯，咁啊，首先第一首詩 嚇，第一首詩咧叫《根》，其實《根》咧係佢成個思想體系最重要嘅。咁有一篇文章論佢嘅，我覺得寫得好，就叫。加里斯内德的根感，因为佢系好有根呢个感觉嘅，佢嘅诗，我哋听下呢首好短嘅诗先。 根，加里斯内德，走过来挖掘这松软的灰土，锄柄短，200周长，手指深插到土中搜寻根，拔出来仔细抚摸。根是强壮的， 嗯，咁啱啱听过咧，就系加里斯奈德 Gary Snyder 嘅根。 咁其實咧講呢首詩之前咧，我仲想提到另一首好相似嘅詩，就係、是、都係一個大詩人咧，就係、是、愛爾蘭嘅德諾貝爾文學獎嘅詩人希尼啊，寫嘅《挖掘》。《挖掘》咧係佢嘅詩集嘅第一首詩，亦都係佢代表作。《挖掘》首詩入邊亦都同佢先內德寫到咁一樣，佢話咧佢支筆啊，首先支筆喺佢嘅手指度好似一支槍咁樣，但係跟住咧佢筆鋒一轉就講寫佢。阿爸同佢爷爷系挖掘耕作嘅经历最后咧佢又改变咗主意，佢将支笔咧比喻成一把犁啊， 一把铲啊，吓就唔系一支枪啦。咁大家知道爱尔兰咧嗰种斗争系好剧烈嘅啦。但系当如果一支笔咧由支枪变翻做一把铲咧，咁其实更回归到即系日常生活嘅本源入边去咯。咁其实呢度咧同施耐德嘅又有相似，但系又有唔似嘅地方就系头先我哋有听啦，施耐德嗰个咧佢话啊。锄柄短而白昼长啊！锄柄咧，即系佢嗰个锄头， 嗰个柄 啦，系啦。咁呢个系人类嘅工具嚟嘅，但系最后咧，先系得佢系放弃咗佢，佢用自己嘅手插入个泥土度去摸个树根啊。咁跟住摸出嚟之后，佢话根系强壮嘅。咁呢个代表住咩咧？咁喺希尼嗰度咧，仲有一个笔到铲嘅转换。咁去咗先来登呢度咧，就变成咗铲到手嘅转换啦。其实佢嘅同佢嘅生命哲学一样嘅。你面对生命嘅时候咧，你就要用自己嘅生命去面对佢。佢比较否定咧人类嗰种所谓人定胜天嗰种谂法嘅。即系你话你要去面对一条树根嘅话，即系树根系自然嘅象征咧，你就要付出你自己嘅，可能用只手去挖佢，咁可能会挖到即系血淋淋啊。但系咧咁样你先可以触摸到另一个生命，而且呢个生命咧。根是强壮的，就好像呢白昼是长的一样，就相对于你用的工具人类的文明呢，其实自然更加强大。 是，但其实呢作为读者来讲很难想象，即是一位诗人的执笔呢，同时间他真的 是这个耕田的 诗人。他不单是耕田，他耕了几十年田呢。其实讲回呢，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喜欢那个东方文化呢，就去了日本去京都做了和尚。就坐禅啦，即系禅宗啦。咁后屘佢翻咗嚟之后咧，咁佢又冇继续做和尚，佢觉得咧有啲嘢比做和尚更加之系实在嘅。咁佢先咧去做咗山林嗰啲防瞭望员啊，即系防火。咁北美洲大家都知啊，成日烧噶嘛，系啦，成日有山火。咁佢做咗几年呢个消防员之后咧，哇，佢更加热爱呢个大自然，于是佢就搬咗入山入边住，一住就住到依家。咁依家佢带住佢嘅细仔咧，仲住喺山入边嘅， 但有好多嘅仰慕者住喺附近啊嘛。 佢以佢嗰度为中心咧，就慢慢形成咗一个即系好似啲嬉皮社区咁样啊。就好多佢啲 fans 啦，或者系认同佢理念嘅人咧，年轻人咧围住佢，即系一齐住喺嗰度，一齐耕作打猎啊咁样。 系，但你所认识佢嘅系咪佢都系好朴素？ 好朴素啦，同埋系即系你会觉得真系一个美国农夫咁样嘅。你睇佢只手嗰啲茧啊，哇，嗰啲起晒疹系啊，只手咁系好有力嘅。咁佢又教我一啲。即系佢唔教我写诗嘅，佢教我一啲动植物知识啊咁样。最得意呢，咁我有一个记忆呢，就系我同佢搭船呢喺西贡返中环嘅时候已经即系夜咗啦。跟住佢睇到呢 IFC 嗰啲高楼大厦呢啲资本主义嘅嘢呢，跟住佢教我做一个物中嘅手印啊。个手印对住嗰啲 IFC 咁样推过去，佢话我问佢点解，佢话呢个手印咧就系用嚟驱除恶魔嘅手印。 哇！即系驱除啲五光十色嘅嘢。 系啦，佢其实一直咧又系比较反资本主义啦，同埋系即系反对呢种过度开发啦。其实喺后边啲诗都会继续睇到嘅。但系喺好激进嘅诗之前咧，我哋先听一首咧，系佢关于佢喺条山度咧砌啲石嘅马道啊。即是俾马行嘅路嘅诗，叫 石砌的马道。 系啦， 石砌的马道，加利斯奈德，把这些词儿像石头一样放在你的思想前面，安放结实，用手选好位置，放在有意识的身体前。放在时间和空间里，树皮、树叶、墙那样结实。这石砌的马道，有银河里的原石，有迷路的行星。这些诗，这些人，这些无人的马匹，拖着鞍具，岩石般脚步稳扎。这些星球，就像在无垠的四维空间中下围棋，在薄薄的土层中有蚂蚁，有卵石，每块石头都是一个池。一块溪水冲完的石头，花岗岩遍体渗透了火和重量的痛苦，沉晶体和沉积层 火烫地联结起，所有的变化在事物中，也在思想里。 石砌的马道，作者就是加里斯奈德。 这首诗呢，你如果没有在山里生活过呢，你又真的有增一点的理解。但是咁啱呢，我就试过呢骑马爬山。咁你又会发现呢，即係好多山係收咗馬道嘅，人未必要行一條路，但馬呢佢係要一條路，條路呢就擠咗好多亂石。如果你人行上去呢，你會覺得即係無從下腳，你會覺得話不如行返啲草仲好啦，點解要行啲石呢？但係一匹馬呢佢就好自然嘅。我記得我騎馬喺雲南啊，喺西藏騎馬都係咁嘅，佢匹馬唔使望下邊嘅，只腳自然就落喺一塊石上面撐住佢，咁樣佢就好穩當咁上到去。咁其實先嚟得呢首诗入面呢提到呢，佢首先係先去砌马道啦，搵啲石乱石咁砌，跟住呢佢就将佢比喻成呢喺银河入面嘅星星喎。哇，呢啲石。但係最后呢就好似一开始佢话将呢啲词语好似石头放喺你思想前面。咁其实呢同佢写诗好相似嘅。佢嘅诗好散漫。每一个词好似好即係好似同你傾偈咁樣隨便放喺度，唔似好多詩呢係好即係苦心積累啊，好重視結構嘅，佢係好即興嘅佢啲詩。但係呢最後呢佢提到呢啲星球呢好似喺度捉緊圍棋咁喎。咁我覺得呢度有個玄機啦。捉圍棋呢其實呢如果係稍微識捉嘅呢都會知道呢，你一開始呢你要佈局呢，你要落定一啲紙喺度嘅。咁啲紙一開始你睇好似冇乜用途嘅。但落到半路嘅時候，落到最後嘅時候呢，佢全部可能都係哇生死相關，就靠呢粒紙救咗你成局棋嘅。 即係開頭睇就好似哇好散收收冇乜關聯。 呢個就講其實就好似你將啲石頭砌去砌呢條路咁樣。每塊石頭好似都係亂咁砌嘅，但最後呢大自然嘅力量好似將佢安排到好似即係星空咁樣。係好和諧嘅，每一樣嘢都係啊，而且每一個詞語咧，最後又翻呢首詩啦。佢話喺事物中，亦都係思想入邊，即係一個寫詩嘅人咧，對待語言嗰種態度又係應該係咁樣嘅，就係一種自然語言去對待呢啲詞語。但係最後咧，呢啲詞語咧都發揮到佢神秘嘅力量喺呢一首詩入邊。 系咁啊！呢首诗咧就唔系激进嘅作品啦。咁跟住落嚟， 哇！跟住突然间就转去，即系斯内德佢系两面性啦，一方面系个和尚，一方面系环保都市。咁下一首叫《前缘阵地》。 系咁，我哋啊听听呢一首《前缘阵地》啊。 前缘阵地，加尼斯内德，肿瘤的边缘。向青山扩散，我们闻到一股臭味的风，它消退下去，鹿群在这里越冬，而电鸽在山谷里嚎叫，连阴雨十天，运木材的卡车停了，树林又可以呼吸，星期天地产公司的四轮吉普车带来了卖地者、看养者，他们对大地说：张开你的腿。喷气机在头上炸响，这里不错，在阿美利加脂肪堆集的病变的静脉里，腐烂的心脏的每一次脉跳，都把边缘推近一些。推土机在被剥了皮但还活着的树丛上，磨剂、推搡、打嗝、流口言，城里某个人出的钱。后面的森林延伸到北冰洋，后面的沙漠依然属于皮尤特。我们必须在这里划下我们的前缘阵地。 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前缘阵地，咁啊，作者就系加里斯奈德。 系啦，呢首诗咧，我就专登带去俾即系当年菜园村一齐我哋奋斗过、一齐抗争过啲同志听啦，啲朋友一齐听，大家好有同感。因为讲嘅一样嘅，其实喺美国亦都系啦，即系开发嘅嘢、都系不断咁样同自然去争夺空间啦。咁《仙女灯》呢首诗咧，就直头即系点提点到啦，我哋系要同佢哋打仗嘅。而且咧，每一个地方都系我哋嘅前缘阵地，即系前线啦。个前线系推得越嚟越前嘅，系冇得退让嘅。点解冇得退让呢？佢有一个比喻，哇！我嗰阵时我同啲朋友仔一讲，大家话觉得我未见过咁贴切嘅比喻嘅，讲地产公司。佢话啲买地嘅人啊，啲睇样嘅人啊，佢哋对大地讲：张开你的腿。 嗯 哇！即系。呼之欲出啦，即系话佢哋系强奸紧呢个自然啫嘛，系、咪？又好似卡通片咁样，又好似系一幅呢啲好残酷嘅画面吓、即系人同自然嘅关系，竟然由最初嘅和谐变成咗系一种咁样强行嘅掠夺啊！所以咧，佢先会有咁激愤嘅话，我哋必须要喺呢度就作战。但系呢度佢话点解必须要喺呢度划下我哋前沿阵地？其实佢好乐观嘅、佢话后面的森林延伸到北冰洋，后面的沙漠依然属于皮尤特呢。呢度系表示咩呢？喺呢条前线前面呢，虽然呢啲地产公司又好啦，开发商又好啦，佢哋好似好劲咁，佢哋有钱，但我哋后援好大喎。 系。 我哋后面呢有北冰洋。 系，其实大自然。 系啊，其实大自然呢，佢始终认为呢，大自然系可以战胜到呢啲恶性嘅文明。即系文明都有好同坏嘅，当然喺仙奈德嘅眼中咧，可能文明坏嘅越嚟越多咯。 同埋佢即系永远将即系呢首诗，我哋觉得系即系譬如地产商啦、呢啲大国嗰啲咧，就叫做肿瘤啊， 系啊，佢、用 脂肪堆啊， 系啊，用咗好多好负面嘅呢种病理学嘅语言去形容呢个嘢咧。其实一对比就好大啦，因为佢一开始讲啲绿啊，又青山啊，又呼吸紧嘅树林啊，咁、其实呢一切系真系好美妙嘅。但系一转到嗰个相对嘅嘢咧，就变成咁样。其实呢、這个佢呢种思想咧，环保思想咧，仲同佢自己另外一种思想好影响好大，就系、印第安人嘅思想好大。咁、其实大家都知啦，喺美国印第安人咧系好敬重自然噶嘛。虽然佢哋系靠自然为生，但系比如佢哋杀只鹿之前，佢哋都会祈祷啊，就系话哦，多谢你牺牲你嘅生命俾我哋咁、等等。而且佢哋唔会过度。砍伐嘢嘅吓，唔会过度开发嘅，只系取够自己生命所需嘅嘢。咁阿仙奈德咧就好认同呢种生命哲学嘅。咁我哋听下佢下一首诗叫《长发》系点讲咧？ 长发，狩猎季。从前每年鹿都要捉人，他们做出种种事情，让人不可抗拒地被他们吸引过去。每隻鹿选定一人，鹿向人发动袭击，人被逼剥了他的皮，把肉带回家吃掉。于是这头鹿活在这人体内，他在那儿等待引力，而人浑然不觉。当足够多的鹿占领了足够多的人，他们会立即暴动。那些没有被鹿攻入体内的人也将大吃一惊，一切都将有所改变，这叫内部接管。鹿的踪迹，鹿的踪迹在山坡上延伸，横穿通往愿景的道路和通往坍塌的骨头般雪白的牧场主木板大宅的肮脏奢侈。穿过齐腰高的红果树，穿过难以应付多次噼啪响的夏日的金色干草，鹿的踪迹通往河流，通往所有岔路，越来越窄，深入美妙幽径，分叉不知所踪。鹿的踪迹在快车道下滑过，滑入城市，在庄稼和果园之间自在地游荡，跑到校园旁。鹿的蹄印，肮脏杂乱的足迹， 出现于室内，浮现在墙上，鹿从我的发间跃过。 长发呢首诗咧就系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嘅作品。 长发咧其实有两重含义嘅呢、這个题目，咁、一个咧斯奈德自己留长头发啦，同埋嗰阵时咁大家知啦，嬉皮啊，大家都中意系留长发啦。但系咧喺印第安部落入边咧，有啲勇士咧嘅名咧就真系叫长发嘅，佢哋啲名好奇怪咁，啲印第安人啲名有啲即系以身体冇嘅特征，有啲叫独眼咁样， 吓 有啲又叫双巴咁样啊嘛， 好有趣嘅吓。 咁呢度写长发咧，佢转过嚟写啊，就唔系话人去打猎，佢话从前每年啲鹿都会捉人， 调翻转 系啊，调翻转。其实佢为咗讲一个点样嘅道理咧，佢话啲人去，其实佢讲紧都系打猎啦。佢话人被逼剥咗鹿嘅皮。被逼食佢嘅肉，但系食完之后咧，呢只鹿咧就活咗喺人嘅体内啦，啊就以即系潜伏咗入去人类入边咁样啊，咁其实呢个好公平嘅，我如果咁样，即系人可以侵蚀佢哋嘅领地，佢哋亦都可以反攻翻我哋领地啦。即系其实睇呢首诗嘅时候咧，我谂起一个卡通片，就系阿宫崎骏有嗰个。百变狸猫啊，记唔记得一班狸猫为咗生存，为求生存就变成人，即系好辛酸嘅故事啦。咁呢度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先奈德嘅一个美好嘅愿望啊，即系佢谂住哦，既然大自然已经被咁样侵略啦，点解大自然唔可以反过嚟侵略我哋呢？咁所以到下半段咧，佢系好诗意咁样讲呢只鹿咧系点样出没喺人类嘅世界入边，到最后咧。突然间进入一个好超现实嘅景象，佢话鹿从我嘅发间跃过，从我嘅头发入边跃过，呢度嘅鹿咧已经变咗一个精灵，即系佢系一个精神，所以佢唔系一个具体嘅事物，好似风咁样，即系可以穿过你嘅头发嘅就只有风嘅啫，即系大自然入边。咁其实呢度咧，佢系认可呢种咧大自然咧慢慢去恢复自己秩序嘅精神。 是他这个叫内部接管嘛。 是 啊。就是这个鹿就占领了在个人体里面。 是啊。他经常写到鹿的，他其实一本诗集里面出现很多次鹿。而且比如他印象很深有一首呢讲两只未出生的鹿。就是为什么叫未出生的鹿呢，他就记载了两次误杀了一只无鹿的情况。但是呢他的题目叫尚未诞生的两只鹿。你又会觉得这两只鹿的灵魂呢还可以再轮回。 系，哇，好有趣啊！吓，呢位诗人啊，又好传奇啊嘛。咁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继续介绍啊斯奈德嘅诗。 系啊，佢嘅故事有排讲。 好，下星期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